新闻广播，调频100.6兆赫，中波828千赫，北京新闻广播。集生态信息，讲述人物故事，分享乡村趣闻，展现田园风光。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。